1920年12月8日，卡鲁索在唱《丑角》。在11日的时候呢，他在纽约市的布鲁克林音乐学院上演《爱之甘醇》，这是卡鲁索告别演出，这是一次动人的演出。第一幕的时候，卡鲁索的喉咙血管破裂，鲜血不停地从口中流出，手帕一条一条染红，他仍然坚持唱下去。一代歌王这个时候倒下去了。维达卡鲁索1921年8月2日病逝于出生地那波里，享年只有48岁。前深受病魔折磨的卡鲁索对自己年轻的夫人说：“多丽丝，带我去寻找太阳。”尽管这不是他生命最后的遗言，但却是唯美清洁的一代歌王留给世人最动人、最美丽的语句。永恒的魅力，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就是100多年前的录音，来自于卡鲁索他所留下的珍贵录音。我是王卓，之后播出的是古典流行，明天永恒的魅力会继续分享经典，明天这里再见。